巴，我就往那儿一趴。必须是西瓜 WiFi 世界杯啊 ！No No No， 空调和环保最搭配。7月6日起，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中央空调、家用空调、车载空调，怎么使用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让我们一起酷爽一下。华夏文明千年史，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中唐时期的诗人耿维所作的《宿万固寺因纪言补缺》。晓随侨客到清明，阴里山僧宿化成。中饭已休出入定，有无皆离本难明。云开半夜千林尽，月上中峰万壑鸣。为报故人雷处事，晨心终日自劳生。诗人耿维活跃于唐代宗大历年间，他与同时期的著名诗人卢纶、司空曙等人一起被合称为大历十才子。耿维一生仕途曲折，他曾在朝廷中做过向皇帝提出谏言的左拾遗，也曾经被贬官外地。从本诗的题目上看，这是诗人在夜宿在山西的万固寺中时寄给自己一位朋友的诗作。诗中对万固寺及周边的景色有着极为精妙的描写。诗中这样写道：清晨我跟随樵夫一路登上这人间仙境，因为天色已晚而留宿在这山中的寺院。钟声与诵经的声音渐渐安静，我逐渐进入禅定的状态。在参禅打坐中，我领悟到佛经中提到的有和无，这本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状态。夜半更深，云层散开，树林也显得无比静谧。一轮明月爬上山顶，将重重山谷照得分外光明。为了报答前朝的隐士雷次宗，我甘愿带着一颗凡俗之心终日操劳。耿维笔下的这座万固寺位于今天山西省永济市西南方的中条山上，寺院始建于北魏时期，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在南北朝时期的战乱中，寺院曾遭兵火焚毁，隋朝建立以后重建了寺院，并正式定名为万固寺，取万年永固之意。之后寺院规模不断壮大，最终赢得了中条第一禅林的美誉。如今的万固寺已经不复往日繁盛时期的景象，尽管如此，寺院依然庄严肃穆，而不失祥和宁静。山门之外是一条清澈的溪流，水声潺潺，传播广远。山门前的台阶缓缓向上，台阶两侧林木繁茂，生长有大量的柿子树。进入山门以后，可以看到五重的殿堂院落沿着山势依次排布，分别是乾殿、大雄宝殿、水陆殿、宝塔和如来殿。 今天人们所见到的万固寺大都是明代整修过后保留下来的建筑，寺中所收藏的碑刻也以明代石碑为主，兼杂有少量宋代石碑。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万固寺中的一座宝塔，塔高约55米，八面八角，中间为空心建筑，沿着梯子可以登上9层。尽管和许多名山大庙的佛塔相比，这座宝塔外表不算惊人，然而它却是地地道道的北魏时期的建筑，屹立千百年而不倒，堪称山西省内之最。在寺院的大雄宝殿南侧，有一条石阶铺成的登山道，可以供游人一直登上山顶，站在山巅向四下眺望，整座万固寺与周遭山景融为一体，伴随着山下寺院的阵阵钟声，会让人产生一种六根清净、飘然物外之感。如果在夜晚时分登临山顶，不知道是不是也能够饱览诗人笔下那种月上中峰万壑明的美丽景象呢？耿维一生留下的诗篇数量不算多，其诗中的意境自然也无法与李白、杜甫这样的名家相提并论。然而耿维的诗作往往凭着作者的观感一蹴而就，免去了那种精雕细琢的工匠之感，这就是他的诗中带有一种自然天成的洒脱之气，读起来流畅飘逸，耐人寻味。小随樵客到清宁，阴里山僧宿化成，中饭已休初入定，有无皆离本难明，云开半夜千林静，月上中峰万壑明，为报故人雷处事，晨心终日自劳生。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真情

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正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心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季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敏。 上集当中，海哥把马鹏当作诱饵，想引汪鹤现出原形。谁都没有想到，碧荷姐就是汪鹤，而其余的五人也都是海盗。为了让马鹏配合自己带路去逐浪岛，碧荷姐承诺让马鹏做海盗团伙的二当家，还说会把小鱼给马鹏绑回来。马鹏眉头紧蹙地低下了头，好一会儿才低声道： 我需要想一想。 哪有功夫让你想啊，啊！再想海哥就把宝藏转移了。 初六激动地嚷了起来。哼，哎，急什么，他要转移早转移了，现在我们去逐浪岛就是送死，我倒是要让他等一等，看他游大海老奸巨猾，还是我弯恶神机妙算。碧荷姐笑靥如花地吐出这几句话，却让马鹏忍不住打了个冷战。海哥驾着借来的帆船全速向逐浪岛驶去，由于这次没有给王法戴眼罩，王法目睹了海哥进岛的全过程。在这个电子导航仪器失去效力的磁场，海哥却用一个沙漏来计时，用一把角度水平尺不时目测比对一下前进的角度。这些早被电子时代淘汰的沙漏和角度水平尺看来是进岛法宝，但线路东进西突显然有什么秘诀。可惜王法没有马鹏的天赋异禀，在随船走100遍也是琢磨不透其中的奥妙。这晚月色皎洁，整个逐浪岛却陷在一片黑暗中。夜行在这段危险的水路，明知前面会有敌人伏击，也不得不开了大灯，远远照亮了空无一船的码头。一看清楚，船上的人全愣了。马鹏呢？弯鳄呢？敌人呢？没有人敢大意。海哥熄了灯光和引擎，悄悄泊进码头。一行人由海哥打头阵，王法、小鱼和两个船员随后，连手电也不敢开，悄悄往木屋方向跑去。木屋同样陷在一片黑暗里。刚进了客厅，突然从天而降几张渔网，王法和小鱼还有两个船员一下被吊挂在横梁上，海哥则被突然闪出的一个黑影一闷棍打倒在地上。小鱼和王法脸贴脸身贴身地被捆绑在一个渔网里。眼见海哥被打倒，小鱼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惊呼： 啊！ 也就是这一声惊呼阻止了黑影向海哥打出第二棍。木屋里灯亮，笨叔手忙脚乱地把他们从渔网里放下来。原来是他。小鱼心疼地扶起背部吃了一重棍的海哥，忍不住责怪笨叔： 笨叔，你怎么能偷袭自己人？ 笨叔像个做错事的小学生一样低头站着。海哥试着活动身体，还好没伤到骨头，幸好刚才躲闪了一下，不然那一棍击中头部就完蛋了。海哥阻止了小鱼的埋怨： 哎，不怪阿笨，刚才是我通知他有敌人来，让他做准备，没想到那伙人根本没出现，阿笨把我们当敌人了。 难道马鹏带错路了？ 他那个凭感觉变方向靠谱吗？这夜黑浪大的，可别岔了道。 王法困惑地说。小鱼着急起来， 啊，怎么办啊？他会不会有危险？ 海哥脸色也变了，他搭了个凳子够到横梁，取下上面放置的一个油布包裹，打开来竟然是几杆猎枪。他把猎枪分发给几个男人，吩咐道， 小鱼和王法留在这里，其他人跟我出海。阿笨，你走东线，我走西线，寻找一切可疑船只。 我也去。 王法迈前一步， 不，你留在这里照顾小鱼，我把最珍贵的宝藏交给你看管，你可不能出半点纰漏。 昏暗的灯光下，海哥双目炯炯地看着王法，并把一杆猎枪塞到他手里。王法看着猎枪迟疑了一下，海哥立刻明白了王法的顾虑， 这些枪支有执照的，不是非法持有，如果有敌人入侵，你就是正当防卫。 不能把小鱼带去抓海盗，但把他一个人留在岛上确实同样危险。王法思忖片刻，点了点头。分配行动后，众人回到了码头，本书驾驶快艇，海哥驾驶帆船，各率一人东西线夹击搜寻。小鱼只在海哥发动引擎前说了一句话， 爸，你好好的把马鹏带回来，不然我永远不会原谅你。 王法看得出来小鱼是说真的，他心里本来被焦虑笼罩着，此刻却莫名其妙打翻了一坛子醋，以至于一开口竟然是， 哼，你还真是在乎马鹏啊。 他是我的学员，是我爸让他当诱饵才使他身处险境的，我能不在乎吗？ 望着消失在海平线的船只，小鱼情绪不佳的在沙滩上坐了下来。 你真的只是把他当学员吗？ 王法在他身边坐下，不放心的又加了一句。小鱼没精打采的瞟了他一眼， 你这是吃醋的意思啊？你这个时候聊没合适吗？ 王法想了想，老老实实的承认， 好奇怪啊，我好像真的吃醋了。 我怎么会吃一个小屁孩的醋呢？这个人吃错药了。 小鱼吃了一惊，使劲睁大眼睛瞪着王法，想从他一向没正经表情的脸上找出一点平日的戏谑，以便自己抵挡捉弄。但此刻他脸上除了认真还是认真。月光下，小鱼眼神迷茫，嘴唇微张的样子真是可爱。鬼使神差的，王法俯身在他唇上吻了一下。那一瞬间，两个人都有整个世界成了模糊背景的感觉。还是小鱼先反应过来，他推开王法，扭过头，屏住呼吸，关闭王法身上那股魔法气息的控制后，脑子终于清醒了一点，可是身上的力气好像全被抽走了，连声音都变得格外软弱。 这算什么？连告白都没有。 王法笑了， 其实我 不要说。小鱼其实对王法的告白既期待又害怕，他还没想好要不要和这个人在一起，只能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人家马鹏下落不明，我们现在说这些太过分了。 王法无奈地说， 好吧，我尊重你， 海盗不灭，何以家为。小姨扑哧笑了， 你浪子一个，就别糟蹋家为这个词了。 哎，声明一下，我不是浪子， 只是看起来像浪子， 我的职业就得到处流浪，没办法。 王法看着海平线出神，一点不再开玩笑， 像我这样整天在危险里出没的男人，如果不对生活调侃一点，说不定早就精神崩溃了。 小鱼有些意外了， 你不是兽医吗？有些动物是凶猛一点，不过也算不上特别危险吧。 可我是个海洋兽医，不仅要帮他们疗伤，还得保护他们不受伤，帮他们对付那些贪婪的人类， 知道吗？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动物。难怪你看到天罗地网和被炸的珊瑚那么生气，我看到别人伤害你也一样生气。王法转过头定定地看着小鱼， 你居然把我当野兽。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逐浪计划》，作者林小冉，由小米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种热情的眼神小鱼真不习惯，只能假装生气来掩饰尴尬，把手里的一把沙扬起扔在王法脸上。王法大叫一声，佯装眼睛被沙迷住了，倒在了沙滩上。小鱼起先还原地不动， 哎别撞了。 王法一动不动，小鱼紧张起来，凑过来查看，扔到你眼睛里了， 对不起啊，来我给你吹吹。 小鱼认真地给王法吹着眼睛，直到王法实在憋不住笑出声来，他这才明白又被捉弄了，恼羞成怒地啪啪赏了他几巴掌，直到被王法捉住双手压在身下动弹不得。 你看你可不就是动物凶猛吗？ 呸，你才动物，你才禽兽。 小鱼生气地挣扎着。王法和小鱼在沙滩上打闹的时候，海哥和笨叔正在茫茫大海中搜寻。这片怪词乱流的海洋里，他们的船只不敢分得太开，都打着灯以便相互照应。海哥可以肯定，只要湾鳄的船没有沉没，他们一定也会亮灯前行。但是直到驶出怪词圈，也不见任何陌生船只的踪影。也许湾鳄是打算等天亮了之后才来，毕竟要走这样一段毫无把握的水路，这样的话他们必须返回逐浪岛守株待兔。海哥定了定心，用信号灯向东线的笨叔传出讯息，返航。他们一无所获地回到了逐浪岛。出乎海哥意料，此时小鱼没有发火，只是不愿意搭理他。听说湾鳄团伙有可能在白天进岛时，小鱼坚持下半夜要在海滩上等候。海哥想用父亲的权威喝令他回木屋睡觉，却被王法给劝住。好不容易才约定众人先回木屋休息，天亮前的几小时由王法和小鱼在海滩上值班。这一夜对海哥很煎熬，低估了对手造成马鹏被绑架这个错误，他必须弥补。一整夜他都在分析与盘算，天没亮便拿上枪直奔海滩。只可惜涛声依旧，却不见任何陌生船只来往。而海滩上的小鱼已经倒在王法肩上睡着了，王法则亲密地搂着女儿的腰，两人头靠头肩并肩地依偎在一起。陡然见到这一幕，海哥心里顿时被剐了一刀。他相中王法这小子的资质，可要把女儿交付给他却是一千一万个不愿意。他希望小鱼嫁给一个有安稳工作环境、对他忠心不二的男人，而王法恰恰和他一样整天风里来浪里去，这不是做父亲的初衷。走到两人身后，海哥用力地清了清嗓子，他们赶紧分开了。晨光挤破夜色宁静时，海哥已经变成大灯泡硬挤在了小鱼和王法中间。只可惜从晨光出现等到日上三竿，又从烈日当头等到日照西斜，海平线上仍然是茫茫遥遥。海哥不得不失望地承认，王鳄太狡猾了，他算准我们设了陷阱在等他，不会来自投罗网了。一直忍着怒火的小鱼终于炸毛了， 都怪你，好好的凭什么牺牲马鹏去当诱饵？要不是你藏着那个什么郑和的宝藏，能惹来这帮暴徒吗？ 到现在你还觉得爸爸的秘密是因为宝藏吗？ 海哥的眼神有点受伤。 难道不是吗？不然为什么要来这个破岛？难道你缺钱吗？我真不明白那个破宝藏对你有什么意义。 小鱼的声音越来越高，这些日子累积的怀疑和怨恨一起爆发了。王法赶紧各打五十大板，哎，小鱼，那帮人有备而来，海哥也不想马鹏出事的。不过海哥，这都怪你搞得鬼鬼祟祟不合常理，那个宝藏的秘密你就不能跟我们交代清楚吗？海哥苦笑，行，我现在就带你们去看郑和的宝藏。啊？这次海哥答应的太痛快，倒把王法和小鱼惊得不知所措。去看郑和的宝藏？海哥让大家返回木屋，拿上了贝飞，让每个人都带上了流钩、手电和线轮等工具。在潜点简报时反复嘱咐，一会儿的潜点很危险，万一碰到紧急情况应该如何处理，所以一定不要游出指定范围，以免被复杂的乱流带走。留下笨叔守在海滩放哨，所有人都上了帆船，但帆船并不出外海，而是沿岛绕行一段，然后抛了锚。海哥制止了急于穿贝飞下水的小鱼，他又先放好引导绳，才准小鱼和王法下去。小鱼对此有些不解，王法倒是眉头紧蹙。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海哥要带我们去看郑和的沉船。 为什么？ 小鱼瞪大眼睛。你想想啊，贝飞能够更好地控制水中姿态，高氧能够在水下安全地待更长时间，碧荷姐不是说郑和的船沉没时财宝全在船上吗？海哥带我们来这里不是看沉船又是什么？这时先行在水面穿好贝飞的海哥听到王法的结论，摘下面镜说，你确实聪明，没错，郑和的沉船就在下面，来吧。入水前海哥反复强调，这里是珊瑚礁大岩壁，往外游出一段就是几百米深的大海沟，随时可能有乱流出现，让他们一定在内侧沿绳下潜。海哥在前当前导，两个船员殿后当护卫，护送着王法和小鱼一路沿绳下潜。海水突然变冷了，有大团的泥土悬浮物飘过来，小鱼想把他们推开，一伸手结果整个胳膊都进去了，里面满满的都是甲壳类动物遗骸。王法帮助小鱼把手抽离出来，示意他不要再触碰任何东西。海水能见度高是这片海域共同的特点，令他们惊喜的是再一次与鱼群相遇。怪磁乱流是这片海域的天然屏障，也是鱼类和珊瑚的天然乐园。今天见到的大货虽然不多，生物种类却极其繁多。王法一见他们便兴奋起来，在看到一只珍贵的玳瑁后，王法完全被它吸引了。也就是在这时，他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声音，仿佛从海洋深处传来的野兽的嚎叫，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声超过了王法的认知范围，它断断续续出现了两次，稍不留心就难以发现。可如果此时能录下一段音频录音，王法肯定他能从波段图里捕捉到变化。难道这片海域隐藏着什么未知的生物吗？在水中声音的传播速度是陆地的四倍，王法一时无法断定方向，不知不觉游出了指定范围。突然间王法发现他吐出的气泡不是往上升，而是往下跑，看了一下电脑表，云从15米下降到了30米。糟糕，这是海哥说的沉降流，每下降3米身体要多承受30帕压强，在15米处能维持45分钟的氧气，在30米处只能维持15分钟。强烈的沉降流还在不断把王法往下带，身边纷飞的鱼类却迎着沉降流往上飞，他们一直生活在这种环境里，早已进化出强壮的肌肉对抗乱流。王法清楚他不可能和鱼儿相比，可如果不有所行动，这股突如其来的沉降流会把他带向死亡的深渊。